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我们还是得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的事情吧。反正今天呢，会有一场很特别的比赛。今天应该是奥运会的女子拳击赛当中的66公斤级别，我们中国的选手杨柳就会对上阿尔及利亚的哈利夫。哈利夫你应该已经听过了吧，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当中惹起非常大的争议。那么很多人说，明明是男的怎么能够才参加女子组的拳击比赛呢？那么同时还惹起了很多跨性别运动员相关的争议。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去区分运动竞赛当中的男性跟女性，甚至我们一般所说的男女的分别是不是真的那么鲜明？我们又怎么来看运动比赛当中的公平和天赋的问题啊？那这都是一连串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事先说明，我没有任何确切的答案，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能够非常自己肯定的立场，只能够说出一些值得我们一起去思考和探讨的一些话题。先回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阿尔及利亚的哈利夫选手啊，这一次之所以有争论呢，是因为在前一轮比赛当中，他遇上了，也就是这一次比赛的第二轮，他遇上了意大利选手安琪拉·卡里尼。那当时呢，他击中了卡里尼的鼻子一拳，然后卡里尼呢，就在开赛46秒的时候，就举手哭喊，觉得受不了了，要退赛。那么他当时退赛呢，他就表示，同时表示抗议，就认为呢，如果继续和这个其实是男性的，他说他们认为其实是男性的哈利夫继续打下去的话，自己是会死的。那么我为了要做今天这个节目，特别重看了那场比赛啊，我是看到卡里尼的确是被哈利夫的两个直拳打中，然后他就马上举手放弃比赛，他并没有被击倒，也没有显示出这个脚下呢有点脚步不稳的感觉。那么当时呢，裁判呢也没有中断比赛，他基本上就是放弃了。那么到底哈利夫这一拳是不是真的这么重呢？可能吧，但是呢，我重新看了一下哈利夫的比赛的历程呢，他的经历，找到一些材料，发现他在过去这么多年来的比赛当中还没有用一个重拳 KO 掉对手的一个记录。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拳当时使得卡里尼觉得没办法了，这实在是个跟个男人打比赛一样，他实在受不了了。反正这件事情立刻惹起很多的争论，大家都说这个哈利夫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同时惹起争议的还有另一位这次也参加拳击比赛，不过是57公斤级别的台湾选手林玉婷。那么林玉婷呢，在刚刚过去，应该就昨天还前天吧，那么在他这个级别的准决赛当中击败了土耳其的卡拉曼，而当时土耳其卡拉曼呢也是非常不满，然后输了之后呢，双手举起来比了一个 ACE 这样的一个手势。这个手势是什么呢？就是表示啊，我呢是纯正的女人，因为我的染色体是 XX， 而林玉婷呢，哼哼，她的染色体这是 XY。 一般你学过一些很基础的中小学的生物学都知道，这可能就说她是男人。那这两个选手到底是男是女，这次为什么会这么受重视呢？就是因为这一连，尤其是哈里夫这件事情先开始，然后又同时让别人注意到林玉婷。那这两个选手呢，都曾经被 IBA， 也就是国际拳种啊 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呢，取消过他们的参赛资格，主要就是 判定他们两个其实都不是女性。那么到底两个如果在 IBA 这边判定不是女性的选手，为什么能够来参加奥运会当中的女子赛事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不只是这样子，我们马上还看到世界上有一些知名人士立刻就发出各种的声音。那么比如说像著名的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他这几年一直对所谓的跨性别啊，反正这几年听过很多了吧，我们以前也触摸过，但是没有从来没有认真好好谈过，就是关于这几年的各种的性别性取向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不是很多江湖传闻说美国已经发展出一个人是可以认同97种性别中的一种，那么现在已经不能随便叫人先生和小姐了，会出现很多新的性别概念，比如说顺性女性、顺性男性等等，那么搞得很多人晕头转向。然后在我们国内呢，在华语世界的这个语境下，大家都说现在美国以美国左翼为，或者以前我们讲过的白左为代表的这帮人已经疯掉了，把原来清清楚楚简简单单的男性女性同性恋异性恋顶多加上双性恋硬生生的搞成各式各样复杂不堪的身份认同，然后认为这些问题是天底下顶端重要的问题。那么然后这种种的问题的争论又引起来，就是说所有主张这种种复杂多元认同身份的人都是什么觉醒文化啊，那这个东西甚至影响到现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了。这些不过都已经是扯开去很远，我们先不要在这里讨论。但反正呢，在这个背景下，这几年你知道 J.K. 罗琳这个世界知名的作家是引起很多争议，很多人呢对他是由粉转黑的，就是因为他这几年在这些问题上面被人认为是极端的保守，或者是至少是很保守吧。比如说像这一回，我自己觉得是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出来抨击哈利夫的这个参赛资格，就说整件事情呢是疯狂的，是在扼杀女性，而且还说呢就算这个哈利夫他有什么性发展障碍，也就 DSD， 我等一下还会聊到，但你没有办法改变你出生的状态，但是你至少可以不要作弊，也就是说你也许出生就是具有男性性征的女性，但是你不能够来参加一个纯给我们纯正女性来比赛的一个环节啊，对不对？这就是作弊。那不只是他，像这个常常对许多他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大发厥词的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还有著名的生物学家道金斯呢，都出言抨击这件事情。不过这个事儿很快就反转了，因为第二天啊，这个意大利选手也就退赛的卡里尼呢，就已经发布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个宣告，就他要向这个哈利夫道歉，那么希望下回见面的时候能够拥抱他。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在后来啊，哈利夫在事隔一天的一次的好像一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就痛哭，就觉得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那么难道他是女的这件事情还不清楚吗？而且很快就流出了照片以及对他父亲的访问，就让我们看到他打小就是个小姑娘一样，那个小姑娘的照片，留着两条辫子，做女性装扮，而且他的父亲也说他生下来就是女性，而且被当成女孩子一般抚养长大。那么他小时候呢，原来学的是其他种类的运动赛事，但是呢后来他是对拳击感兴趣，想去学拳击，他爸爸还反对过。为什么呢？他爸爸说好好的女孩子干嘛去打拳击呢？我们知道阿尔及利亚还是很多地方相当保守的嘛。所以如果经过这么一番，他发现他果然是个女孩子，而且小时候家里面很穷啊，是常常要自己要做一些，自小就要做帮忙做一些事儿来筹钱给自己去打比赛才行，大家又开始同情他了。那么至于台湾的这位林玉婷呢，也是被发现原来他从小他的身份认同就是女性，而且生下来生理性征上面就可见性征上也就真是个女孩子。他为什么要学拳击呢？那是因为他的妈妈常常遭到家暴，他觉得他要保护他妈妈以及保护他自己，所以他去学拳击，那也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故事。 好，那么但是他们的故事感人，他们也许生下来样子像女性，身体性征上面也都是女性的状态，但为什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IBA 国际犬种啊，会否决到他们的参加女子赛事的资格呢？那为什么IBA 否决掉资格的这两个选手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当中又能够参加女子组的赛事呢？这是怎么回事？那就要从头讲起了。我们就讲哈利夫吧。哈利夫呢是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国际赛事，2022年的时候呢在 IBA 也就是国际犬种主办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还拿第二名，但是到了2023年的时候呢，他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呢就被禁赛了。那么当时这个被禁赛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在那一年呢，他在参加准决赛，就是去年准决赛的时候他打赢了，说实话是这个 IBA 世界犬种啊隐隐约约在力捧那个新星俄罗斯级别的一个选手啊阿斯阿利亚阿米内娃，阿米内娃就打败了他，打败了他之后呢，他就忽然被取消资格。那为什么被取消资格呢？当时很多人就已经觉得不公平了，因为阿米内娃在跟他比这场比赛之前呢，是保持着没有输过、保持不败的一个记录的。但是呢，如果真的输了这一场，阿米内娃就会败了。那么，但是现在由于哈利夫打赢了阿米内娃之后，才被宣布取消资格，于是阿米内娃又继续保持了一段不败的记录。而哈利夫这场比赛如果没有被取消资格的话，他的下一场比赛对上的就是我们中国队的杨柳了。好，那到底为什么 IBA 又凭什么理由忽然中断了他的参赛资格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当时对他做了一些性别检测，那么 IBA 认为他其实是男性。IBA 认为他是男性的理由是什么呢？围绕这件事情的记者招待会里面呢， IBA 的主席啊克列姆廖夫，这位俄罗斯的主席，俄罗斯籍的主席，他就说呢，他也好，这哈利夫也好，跟林玉婷也好，他们两个人啊的睾酮素都是处在男性范围之内。那睾酮素是什么呢？睾酮素其实是我们男男女女都有的，不过一般而言啊是男性会比较多。那么睾酮素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增加我们肌肉的这个量啊，它的体积，你的肌肉体积，比如说你的那个手背的肌肉够不够厚实，够不够大，它具有的力量强不强，而且它还能够提升血液带氧的能力。那么一般而言啊，只是一般而言，男性的睾酮素呢是会比较厉害的，比较数额比较高的。那么所以呢，也就是说 IBA 呢是认为他们从这个睾酮的测定来看呢，他们两个人的睾酮都已经高到了是在一般男性范围之内。那么可是啊，这个 IBA 最近的一些声明也都相当混乱。在马上之后啊， IBA 的医生，他们的医生，这个希腊籍的医生 Ioannis Philippatos， 他以及这个 IBA 的总裁，他的 CEO Chris Roberts 就出来澄清，就说啊，其实啊，我们主席说的要再澄清一下，这两位选手并没有接受睾酮素的测试，而是只接受了染色体的测试。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这两个人的身体都测出了染色体是 XY 型的，而不是 XX 型的。那么我们一般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小学中学常识都认为女性的这个染色体是 XX 型，那么男性呢是 XY 型，而这两个选手如果身上有 XY 染色体的话，那就恐怕就应该叫做男人了吧。好，那么可是呢，再来啊，克列姆廖夫又对马上又对俄罗斯的一份媒体表示啊，对对对对，他们说的对，其实啊，我们是测过，他们两个呢是有 XY 染色体。好，但是直到现在 ，IBA 都没有给出过任何比较实质的证据，他们都只是对外发布类似的声明，有时候就说他们两个人是有 XY 染色体，有时候呢就说他们是有这个 高筒检测发现的问题。那么但是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得到最官方的说法是，他们说有一项保密而公认的测试，但这个保密而公认的测试，测试出来的数据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并没有给出来。所以当年由于这样子，哈利夫呢就错失掉了在世界锦标赛继续2023年世界锦标赛打下去的这个资格了。那么他后来呢还向这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啊提出上诉，不过后面呢他主动撤销罢了。说到这个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啊，你可能也对他有印象，想当年孙杨就我们国家的游泳名将的禁药风波，最后就是在这个法庭上面得到裁决。那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其实是由体育界的一些人士以及更多的是一些法学家法官所组成的一个法庭，专门裁定国际体育赛事当中的一些的争论。它最早呢是附属于国际奥委会的，但是后来呢就发现附属于国际奥委会很难保证它的公正性、中立性和独立性，所以后面又独立出来。不过它跟国际奥委会也好，以及我刚才说的 IBA 也好，他们的总部都是在瑞士的洛桑。你知道洛桑是全球一大堆这种体育机构的一个核心总部的集中地。IBA 也就是国际拳总啊，原来的名叫国际业余拳击协会，现在名叫国际拳总 IBA， 判定这两个选手没有资格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因为经过了一些保密而公认的测试，测出他们是男人。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测染色体的时候检定出他们身上有 XY 染色体，多半不会是做睾酮检测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这一次的奥运会又能够让他们参加比赛，参加女子组比赛呢？那么我们知道奥运会的主办方呢就是国际奥委会 IOC， 那么 IOC 呢就提出来啊，他们的会长他们就批评啊，就批评这个 IBA， 批评这个国际拳总，说他们当时做的那个检测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首先讲的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这个程序问题在哪呢？你记不记得刚才我讲了，这哈利夫这个比赛啊，是在他的这个检测啊，是在他打完了一场重要的比赛，击败了俄罗斯选手阿米内娃之后，才被宣布取消资格。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检测是在比赛打到一半的时候，整个赛事打到一半的时候才来做检测。那么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呢？做这种检测，比如说你要决定你来参赛的选手到底是男是女，你不是应该比赛之前就要先决定先做检测吗？怎么可能是因为其中一场比赛让你觉得有问题了，然后你才去检测呢？这就有个程序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啊，国际拳总在对针对2023年的世界锦标赛的参赛选手做性别检测的时候，并没有一视同仁的对所有参赛选手做检测，而是只针对林玉婷跟这个哈利夫来做检测。那么当然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说啊，那没问题嘛，反正他们两个一看长得就像男的，就这么讲。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公平的检测，要保证赛事的公平的话，你这个检测不应该只针对两个看起来你觉得像男的，以一般的审美角度来讲，一般的认知感官角度来讲，觉得看起来像男孩来检测他们，应该是一视同仁，全部人都检，应该是全部人是在比赛之前就要检测，但是这个 IBA 都没有做到，所以 IOC 认为这样的检测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好，那么 IOC 不只认为这是有问题啊，而且还认为这整件事情啊，这个 IBA 就是不可信的，他根本不接受 IPA 的检测结论。这就要说到他们中间的恩怨故事。 IBA 呢，我们再讲一次啊，是 International Boxing Association， 那么原来的名字呢叫国际业余拳击协会，它是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认可为拳击运动的管理机构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国际奥运啊，有这么多不同的赛事，有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运动， 那么每一种运动你都需要有一个管理办法，对不对？比如说哪些选手有资格来到奥运，哪些国家拿到入场券过来呢？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看的。就比如说我们中国要派出几个选手去参加，怎么样的选手有资格去参加，你总要先有些世界排名，之前有些世界赛事来决定。比如说我们看看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足球的奥运会的比赛，你就要经过很多外围赛分组赛，然后才能够进入巴黎，跑到法国去踢球嘛，对不对？那这中间谁来组织这些赛事呢？就不能够是全部都是奥委会自己来办啊，而且他也不是行行都懂啊，所以就必须依赖一些信得过的国际机构，比如说世界足联。好，那么再来呢，到奥运会赛事期间你要定一些规则。我们知道所有的运动赛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搞好规则，规则没弄清楚就怎么比都没意思了。那么英国人呢常常喜欢夸耀自己啊，这个尽管在很多运动上面他们不一定是最强的，比如说足球吹了这么多年，这么每逢这个国际大赛就是没办法拿冠军，但乒乓球那就更不用说了。但问题是他们说这些运动它都是他们发明的，他们所谓都是他们发明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些运动的规则都是他们先定出来的。好，那么同样奥运会每项不同的赛事都要定规则，那这个规则谁来定呢？谁来到时候来依据规则来做一些判决呢？这些裁判该谁找呢？他就要依赖各种下面的子类运动的相关的国际机构，而这个国际拳总啊，就是他认可的，这么来帮他管理拳击赛事相关的男子女子这方面赛事的一个管理机构。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却忽然暂停了这个国际拳总他的这个作为拳击运动管理机构的资格，然后到了2023年，也就是去年，正式撤销了对国际拳总的承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不只是这样子，这个国际拳总还是奥运会举办这么多年100多年来第一个被驱逐出去的一个体育管理机构。然后呢国际拳总就很不服气，2024年的时候就上诉到了刚才我说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就维持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这个决定，就判决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获胜。好，这个是由于刚才我讲了2019年呢，国奥会呢 IOC 就已经取消掉了 IBA 的作为拳击运动管理机构的资格，是暂时性的。因此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请注意啊，我们都知道东京奥运其实是2021年办的，但在名字上还是叫做2020东京奥运。所以在2020的东京奥运呢的拳击方面的赛事就直接由国际奥委会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来处理了，那么就不是交给这个国际拳总。那么到底为什么国际奥委会会觉得国际拳总不够资格再去办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国际奥委会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认定这个国际拳总有这个管理上的失误的问题，有内部的管理不良的问题，甚至还牵涉贪污腐败的问题，那么认为这个组织不再能够被信任，他们做出来的决定，他们举办的赛事呢是一定的可靠的。那它的依据在哪里呢？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面出现过一些事情，比如说世界锦标赛被很多人怀疑有 IBA 在后面操纵这些比赛的嫌疑。那么再来呢，就是 IBA 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几任的主席呢都有过一些争论。比如说我记得好像在前一任的主席啊是一个台湾人，我忘了叫什么名字。那么当时那个台湾人下台，就是因为国际拳总里面大家都忍受他太久了，做了好像10年还11年，都说他呢用人为亲，然后也牵涉到贪腐的问题。好，换上来一个乌兹别克的一个级别的一个主席，叫做 Gafur Rakimov。 而这个 Gavrilov 又卷入了另一个争议，这个争议是什么呢？是美国的财政部指控他涉嫌走私毒品，而且是跟俄罗斯的黑社会相关。那么结果当时呢，俄罗斯就出面就说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乌兹别克这个哥们是好人，那么美国人不要再栽赃了。然后就美俄之间呢为这个事情引起过一些争论。那么后面呢，反正这个因为这些事情就使得国际奥委会觉得天哪，你们太乱了。那么好，再来那个，反正这个前主席啊 Rakimov 因为他涉及到了这个美国财政部的指控，美国马上对他进行经济制裁。那你身为一个世界拳击界的一个总会的主席，如果受到美国的制裁，那就很麻烦了。你比如说很多财务上的东西，甚至他个人比如说拿张信用卡都不方便等等，就很麻烦。那么于是他们就换了主席，换了个谁上来呢？这回换上来的是一位俄罗斯籍的主席，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克列姆廖夫。而这个克列姆廖夫呢，他上台之后呢，就加速了这个 IBA 跟俄罗斯的关系。本来在我刚才说的那一位乌兹别克的级别的那位主席，他已经跟俄罗斯关系很密切，人家不是说他跟俄罗斯黑帮有关系吗？那这一位克列姆廖夫呢，被很多人认为是普京的好朋友。好，这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的这几年，俄罗斯在很多国际的场面上都是受到抵制的，包括我们这一届看到的巴黎奥运。国际奥委会我们知道就不允许俄罗斯跟白俄罗斯以国际他们的运动员以国家代表的身份来参加比赛，他们只能用个人身份参加比赛，也就是在抵制，或者有些朋友不知道我常讲的杯葛是什么意思，我才发现原来内地很少讲杯葛，是不是就 boycott 的中文翻译，其实就抵制，就抵制这个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主要就是为乌克兰战争的原因。好，但是呢，这个 IBA 呢并没有跟随这个国际奥委会的这种决定，而是继续让俄罗斯选手参赛。不只是让俄罗斯选手参赛，在这个克列姆廖夫主席的领导下面呢，国际拳总还是接受了俄罗斯的国有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就是 Gazprom， 来成为 IBA 的最大的赞助商。说到这里啊，你大概开始会有点感觉啊，觉得这个争论背后不简单，不光是男男女女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国际政治，涉及到两个重要的国际体育机构之间的争端。没错，就是国际奥委会跟国际拳总，而国际奥委会跟国际拳总之间的争端又牵涉到政治问题，也就是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国际分歧。到底这个国际拳总是不是像很多西方媒体所说的那样子完全倒向俄罗斯，站在俄罗斯的立场来做事呢？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去年的世界锦标赛里面，哈里夫被取消参赛的资格，很多人就认为是因为他打败了俄罗斯的不败选手阿米内娃，然后呢这个国际拳总就觉得很不公平才来检测他。那么当然也有人会说，这个的确国际拳总本身问题就很大，比如说像我刚才说这个克列姆廖夫在上一次的主席选举里面啊，在选举前几天他才忽然以主席的身份和权力取消掉了他的主要竞选对手的参选资格。也就是说呢，我现在是主席，我们很快要举行下一轮换届的选举，我在这个选举前呢把我最重要的这个对手的资格给取消掉了，用我主席的权力，于是我就继续连任了。那么这个事情也让人很头疼啊。但是事实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真的是牵涉到国际政治的问题啊，就比较复杂。这个体育从来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单纯跟政治没有关系，你光是有国际组织就不简单了，就一定会牵涉到国际政治。好，那么但是现在很麻烦的在哪呢？就拳击这种东西啊，你如果现在是国际奥委会自己办工作小组来主办，来定规则，来坚定程序，但是问题是长期这么做是不行的，是很有可能国际奥委会会干脆取消掉 拳击作为奥运会的项目之一，那这可不得了。我们知道拳击在奥运会里面是多么重要的项目，因为在早在希腊时代，拳击啊，或者某种的类似拳击的古典的搏击运动，就是希腊运动会上面，也希腊原始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的一个必要环节。没有了拳击，奥运会还是奥运会吗？那么所以这个国际上的世界各国的拳击界的人士就开始很担心。好，那么如果这很多国家，尤其西方国家的人认为这个国际拳种现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俄罗斯的代言的机构，或者是俄罗斯的傀儡国际机构的话，那么干脆我们自己另起炉灶，再组一个联盟好不好呢？于是就出现了在去年成立的世界拳击联盟，简称 WB。 那这个 WB 呢，刚成立就有37个国家加入，基本上都是一些欧美国家，第一世界的国家。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接下来在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里面来主办拳击方面的这个资格，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国际奥委会都还没有认可他们的这个管理机构，作为拳击运动管理机构的资格。但是当然啊，很多人会回过头来讲，这个 IOC 国际奥委会啊，也不一定是什么好鸟。几十年来呢，也有相当多的关于他的内部的争论，比如说他有没有贪腐问题啊，他有没有行政混乱问题啊，有没有些集权的问题啊等等，也是一大堆问题的。好，那么在这一次呢，至少我在媒体上看到的一些的发言表示里面，我就注意到他们自己有时候讲话也很混乱。比如说 IOC， 比如说国际奥委会的会长巴赫啊，他这一回呢，他就明显的一开始说话呢，就把这个跨性别 transgender 跟这个 DSD， 也就是性别发展异常了，混为一谈了。结果后来搞到 IOC 在第二天还要发声明去澄清他们的会长说的话，就说啊，这次这两个拳击选手的案件啊，是跟 DSD 有关的，但是和跨性别无关。好，那我就从这里呢，就要说到一个这回在我们国内最多人谈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性别问题。记不记得我一开头讲啊，今天我们的这个文化气候跟过去不一样，就其实一直以来在体育赛事，现代体育赛事当中，就拿奥运会来讲，100多年来，其实一直有很多关于选手，尤其是女子赛事当中的选手性别问题，男子选手从来没问题的，这是很有趣的事儿。从来不会有人说这个人怎么能参加这个比赛呢？他明明就是个女的嘛，他怎么能去男子组呢？我们一般都只有在女子组里面去挑出来，这人明明就是男的嘛，他怎么能够参加女子组比赛呢？好，在这个漫长的奥运会的历史里面呢，最早到现在一直都有很多女性选手被质疑他们的性别，而且后面也都发现他们果然呢不是一般人意义上的纯正的女性，有时候呢是假装自己是女性，其实是个男的，有时候则是有别的问题。那么前面我说的那种明知自己是男的又假装是女的，那就是造假作弊了。另一种呢，就是接下来我要说到的各种的性别发展上的一些的疑难杂症造成的问题。好，但是现在我们谈论这件事情跟过去有点不同。我们以往谈论它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纯粹的造假的问题，公不公平的问题。可是在今天呢，文化气候下面，就很多我们之前聊过的很多人抨击的西方白左的影响下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说现在越来越多跨性别的人出来了，然后一堆跨性别的人呢明明是个男的啊，他就说他自己认同自己是女的，他就能参加女子组吗？这公平吗？他根本他就是个男生，身体上就是男生，他只是认同自己是女性，这是不对的。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跨性别争论。那么这一回我看我们国内很多媒体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很多网民啊，第一反应或者直到现在都还是这么说， 说这个哈利夫也好，林育廷也好，他明明就是男的，他怎么能够说自己是女的呢？这种跨性别人士来参加女子组的运动，这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好，首先我觉得国际奥委会最后的声明是没错的，这个事情跟跨性别是没关系的。为什么呢？所谓的跨性别简单的定义是什么？最简单的定义指的就是你的性别认同和你出生的时候的指定性别不同。用句大白话讲，就是你生下来，哎，发现你身上有女子的性征，你没有男生的那玩意儿啊，那么那你应该就是个女的。但你这个女孩子养着养着，长着长着，发现你觉得自己，我其实不是个女人，我觉得我应该是个男人。那我们身边，我们可能都曾经见过这种情况，对不对？这种情况就已经可以叫做跨性别了。好，如果这个跨性别，比如说一个人生下来是女生，生理性征上表现出外面貌看来是女生，但是他极端认同自己是男性，乃至于他觉得他必须采取医学手段来变性的话，那就是成为一个变性人了，是吧？一般讲的变性人，那这个医学手段要不然就是荷尔蒙治疗，要不然就是动手术，那么最终极的那就是动手术。好，可是我们要了解跨性别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宽阔的，它底下还包括很多东西。比如说就是现在大家抨击的各种的多元性别认同里面的一堆项目，比方说双性别认同。什么叫双性别认同呢？就我生下来是男的，但我又同时会认为我，但是我同时也是女性。或者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没有考虑过我是什么性别，我是无性别。又或者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流动性别，就我前些年是男的，我现在变女的，明天我又变回男的，或者我是一天之内来回变化都可以。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叫流动性别。那么在外貌上面，比如说有些人会把所谓的 drag queen 就变装人士，像这回奥运会的开幕式里面很引起很大争论的，就是有一堆变装人士的造型的演员出现在奥运会的开幕典礼上面，这些也都可以叫做跨性别。简单的讲，跨性别就是你的性别认同跟你出生的时候的那个性别，生理上显现出来性征所指示出来性别不一样。比如说你生下来是男性的性征，生下来是女性的性征，可是你却认为自己，比如说我身为男生认为自己是女人，或者我身为男生认为自己又是男又是女，或者我身为男生认为自己其实没性别，我身为男生认为自己是流动的性别。好，这么一下子搞下去，你就发现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性别认同了吧。好，再来呢，我们还要注意啊，这个跟性倾向是没有关系的哦，这跨性别人士跟性倾向没关系的。很多人会以为跨性别人士都会出现一些性倾向上面的必然的一些所谓的不正常的变异，但是我们来考虑这种例子，比如说我有朋友，很多朋友就是这样，他生下来生理性征是女性，但是他完全认同自己是男性，他跟我说话那就是跟哥们说话的态度，他完全就是认同自己是男性，虽然他身体上是女性，但是他的展现出来的气质也完全是男性气质，而他爱上了女性。那么这时候我们一般人会说，由于他的生理性征是个女性，那么他又爱上了一个女生，跟一个女生在一起，那么他应该是同性恋吧？不是哦，不是哦，你要小心，因为我这哥们他太过认为自己是男人，他就认定自己是男人，所以他爱女生这件事情对他来讲这是个异性恋，这不叫同性恋。因此如果你把性倾向的元素也考虑进去的话，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份认同就变得更复杂，就更多元了，就会出现今天很多人诟病，很多人去非议的这个情况。但是我刚刚描述的这些情况可是现实存在的情况，也就是说你再讨厌再觉得乱，你不能够否认现实中就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生下来身体上是女性性征，但是他认同自己是男性，然后他觉得他爱一个女人就是一个男女之间的爱，这是个异性恋关系。好，简单讲完跨性别之后，我们回头讲讲哈利夫跟林育廷这两位， 她们就是所谓的顺性，今天流行讲的顺性女性，也就是说她生下来就是女孩子的身体，而且她也认定自己就是认同自己的性别身份就是女性，也就是她应该是个标准的女人。我们看他们两个小时候的照片，跟他们的护照，跟他们的身份证明，他们从小都是被当成女孩子般养大，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女孩子。而且他的身体上，比如说以前最早的时候奥运会啊，曾经有个阶段，为了要搞清楚这个选手到底是男是女啊，因为很多来参赛的女性选手都被表面上看来不像是女，因为男性气质太强烈了，所以呢就逼他们脱了衣服，整集体哦，不是一个一个保存隐私的单独检测，是脱光了，大家一帮女孩子就在这个评审面前都脱光了走过，让他们看清楚你的性征，你的性器官是男是女，是用这种办法来检测。好，如果用这种办法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利夫跟林雨婷两个都真是女性，所以这个事情呢还不是我们所讲的跨性别，因为他们身为女性，认同女性。那么尤其阿尔及利亚，你要知道阿尔及利亚还是北非一个比较传统的也比较保守的穆斯林国家，他们是不能够容许一个人在法律上变更自己的性别的，就你生下来登记你是什么性别，那在法律上就是这个性别，你是不能够变更的，所以他不可能是从男变女的。而这个哈利夫呢，所以他用的在阿尔及利亚这本护照也是个女性，上面写的他的性别是女性。而国际奥委会怎么来决定他们是男是女呢？现在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护照，你们国家说你是女的，那我就觉得那你就该是女的，这是护照来决定。好，那么说到这，我马上就要讲到男女有那么难区分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凭常识就会觉得男女那不是一眼就看得清楚吗？有那么容易搞混乱吗？这不是很简单，是肉眼可见，你明明看的就像男的，这两个选手你怎么还能参加女子组呢？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还要看科学，不是我们外观凭感官上来讲，如果全凭感官全凭主观意志，那问题就很大。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女选手，她身体性征就是女性，而且她也认同自己是女性，只不过现在大部分观众可能看起来觉得他们男性性质很强烈，所以就觉得他们应该是男性。那么到底在科学上有没有办法来断定呢？这就要说到国际奥委会所讲的那句话，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是说这次这个争论涉及到的是 DSD 而不是 transgender。 DSD 究竟是什么呢？那我刚才讲过它的中文名字叫性别发展异常。那所谓的性别发展异常指的又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用 XY 染色体来看啊，就一般而言，女性的性染色体是 XX， 男性的性染色体是 XY，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面，一个女孩子身上的性染色体是能够测出 XY 的，而男性的性染色体是能够测出是 XX 的，那么这时候就是所谓的生理上的性别发展异常了。比方说一个孩子啊，从小生下来像这两位选手可能就被发现他们并没有男性性征，但是呢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身上其实是有 XY 染色体的，而这些 XY 染色体又没有使得他们发展出男性的性征，那这种情况就是刚才我说的 Disorder of Sex Development DSD 了。我们再详细一点讲啊，那么请让我介绍一篇我这两天看到写得很好的文章啊，就著名的作家写过很多科普文章的袁岳，就笔名土摩托的这位袁岳，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从男性混入女子比赛的争议说起，奥运历史上的性别鉴定难题啊。他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有这么一段话，我要长篇念给你听啊。他说，首先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所有人类的胚胎在5周以前都是中性的，只有当 Y 染色体上携带的几个基因在适当的时候活跃起来，这个胚胎才会发育成男性。如果 Y 染色体因为某种原因未能适时被打开，或者位于其他染色体上的某个基因代替了 Y 染色体的某些功能， 就会出现携带 XY 染色体的人最终发育成女性，或者 XX 染色体最终发育成男性的情况了。好，因此这就是性别鉴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需要由妇科、内分泌科、心理科和内科等专家共同会诊才能下结论。哇，事情真没那么简单啊。好，然后接下来他又说啊，甚至性别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只有男和女这两种，而是存在很多种中间状态，形成一个谱系。请注意，袁岳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复杂的认同问题，而是纯粹从生理上来讲。他说在2015年2月18日出版的著名的学术自然科学刊物《自然》Nature 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重新定义性别的重要论文。作者指出，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分别是由两套复杂的基因网络控制，每套网络都有很多基因的参与，其中每一个基因都会对最终的表现结果产生某种细微的影响。换句话说，只要其中任意一个基因出现了一点点变异，结果就不纯粹了。最终的性别表现就是介乎于绝对男性和绝对女性的某种中间状态。不只是这样子，甚至是性别，我们常常以为性别是你出生之后就不会变的。最新的研究表明啊，已经被定了性的人体细胞在发育过程中还有可能会转变性别表现，这个过程不会因为婴儿的出生而停止，这种转变甚至可以是部分的，也就是说成年人体内会有一部分细胞表现出和其他细胞不一样的性别特征。假如说这种细胞数量多了，那么你的性别差异就会变得模糊了。根据统计啊，大约有1%的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出现性别不明的情况哦。请注意，我们100个人就有一个人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些呢，染色体、性器官、荷尔蒙和性心理这几大性别鉴定标准相互不符，导致性别难以界定。这个比例虽然不算高，但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总人数还是相当多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正视这些的存在，不应该强迫他们做出违背本意的事情。啊，我太能够理解了，我猜我大概就是这样，怎么都不像个男的呢。而且袁岳这篇文章还提到了奥运会去鉴别性别的一个复杂过程啊。他里面提出一个例子很有趣，他说以前曾经出现过啊，有女运动员由于胸部发展比较平，不像一般人以为的女孩子的胸部总是要饱满一点，而被禁赛，觉得她不是女孩子，那么太离谱了。所以 IOC 呢，在1968年呢，用了一个方法叫做巴尔小体鉴定法。这个方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检测刚才我说的染色体。如果一个人有两个 X 染色体，其中一个通常处于关闭状态，显微镜下面观察可以看到这种处于关闭状态 X 染色体，那就巴氏小体。那么但是问题是，巴尔博士啊，是1949年发现这个东西，到了1968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办法其实并不是那么可靠，而且再加上刚才我说的种种的近十几二十年来的最新的科学研究的进展，让我们发现性别鉴定其实相当复杂，所以 IOC 终于在2000年的时候决定他不干这件事了，他不决定你的性别了。那决定权交给谁呢？交给每个单项的这些组织者，就刚才我说的这底下的代理的组织机构，那就算了，就交给他们吧。好，于是各个机构呢，以后就有了自己的鉴定方式。那因此会出现一个情况，我们马上能想到，就奥运会这么多项目，会不会每个项目底下的这些管理机构，他来鉴定男女的标准，其实都是不同的呢？的确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因为这里面还牵涉到别的复杂的东西啊，但比如说高同，我等一下再讲，就先讲世界田径联会。世界田径联会呢，就是从睾酮来鉴定你是男性和女性。那为什么世界田径联会会用睾酮这种办法，就测你的睾酮来决定 你的这个性别呢，就记得我刚才讲的睾酮这个东西是可以促进你的肌肉的发达，你的血液的带氧量等等。那么一般而言是男性比较多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定一个标准吧，男性一般的范围在哪里，女性的一般的数量的范围在哪里。那如果你身为一个女孩子，但是我们测到你的睾酮已经达到了男人那个范围里面，那么我们就把你当男人来看了，你就不能够参加女子组比赛了。那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呢？世界田径会这个规定是因应于一个非常著名的南非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就是塞曼亚，是为了她而推出来的。塞曼亚是一个中长跑女子组的名将，在2012年和2016年的时候拿过奥运会的金牌。那这位选手呢，当时呢就一跑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人怎么能是女人呢？你看他的样子就像男人了，对不对？这难道能够当做女人来看吗？其实你回想一下，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运动员啊，女子组的运动员也都被表面上看也都具有相当男性化的气质跟外貌，那么乃至于引起过很多争论。就拿田径来讲，我国有两个田径名将，女子组的一位是廖梦雪，一个是童贞欢。那这两个人呢，在当年我们全国赛事中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观众说啊，这也行吗？这不就明明就是个男的吗？然后还拿他们照片仔细看，甚至做出各种恶搞开玩笑等等，我觉得其实挺不好的。那么甚至一度传出过一个消息说他们已经被世界田径总会除名了，因为发现他们根本是男的。其实最后证实这都是谣言，就世界田径总会并没有除名这两位选手啊，那么只是一位是中间后面已经提早退役而已。那么世界田径联会像我刚才讲的，是为了塞曼亚这个看起来很像男性的选手来做出睾酮测定的检定男女的办法。那么为了他，甚至曾经两度更改这个他的检定标准，因为搞不定。那么最后呢，这个塞曼亚他怎么样做性别鉴定呢？当时最初呢就发现他真的是个女人，但是同时呢除了睾酮素之外，也测出他的染色体就不是 XX 而是 XY， 因此也就患有了刚才我所说的那种 DSD， 那种性别发展异常的毛病。而他的这种性别发展异常或者性别发育失衡了的情况是比较特别的。这个特别在哪里呢？它有一种罕见的 5A 还原酶2缺乏症，展现出来的情况就是你看它的身体体内啊，原来这个外表具有女性性征的塞曼亚居然体内没有卵巢，没有子宫，没有输卵管，但却有一对男性常有的睾丸。那为什么你表面上看会看不出来呢？是因为这个睾丸不像正常男性一样下坠到腹腔之外的阴囊里头，而是留在了腹腔里头。也就是说它是有睾丸的，只不过这个睾丸呢是在肚子里头，所以外面看不到看不出来。于是它由于有睾丸，所以它的睾酮素的水平啊就非常高了，就跟一般的男性是相当的。那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世界田径联会的解决办法就是以后大家都来测睾酮，如果你的睾酮数字跟刚才我说的这位塞曼亚一样那么多，变成一个根本是个男性的水平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参加女子组赛事。但是你看塞曼亚，他由于从小他没有外表上没有男性性征，他被当成女孩子长大，他也觉得这也是女孩子，那这怎么办呢？那办法就是你来吃药，你用吃药的办法压低你的睾酮，用吃药的办法来控制你的睾酮，然后要在24个月之内把它控制到一定的标准之下，你才能够参加女子组的比赛。好，当然我们马上会说这有没有问题呢？这恐怕是有问题的吧。没错，塞曼亚当时呢就向这个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就说自己的人权是被侵犯了。 因为他是强迫要来吃药，来影响他天生的身体的表现等等等等。但是刚才他的这些争论啊，我们先摆在一边，我们回头讲讲高同啊。我们刚刚之前讲过 XY 染色体的复杂，高同又有另一个问题，也很复杂啊。就因为高同这件事情呢，你就算是你身为女生，你身上的高同高于一般女性，但这并不表示你的身体的体格就像男孩子那么强壮。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啊，你的天生体质比较没办法对睾酮有那么敏感，就算你有很多的睾酮，但是实际上你是并没有发展出更强健的肌肉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说怎么测呢？就是他在做检测的时候，世界田径协会就测你的睾酮，你睾酮很高，但实际上你的睾酮在你的身上虽然高，但它没发挥睾酮该有的作用，结果使得你失去了比赛的资格，这靠谱吗？他又是袁岳他讲的，跟踪调查了693名高水平运动员体内的睾酮水平，结果有很惊人的发现，就是有 16.5% 的这些高水准的男运动员的睾酮水平是低于男性的平均值，甚至有 2% 的男运动员其实他的睾酮水平是和女性相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来测睾酮的话啊，这些男运动员，这 2% 的男运动员，他该去参加女子组才对，他不应该参加男子组，因为他的睾酮水平其实跟女性一样。好，另外有 14% 的女运动员体内的睾酮水平呢，是超过了 IOC 规定的上限，但是由于没有被诊断出是性别发展异常，那么也就是说呢，他没有发展出刚才我说的那种 XX 跟 XY 性染色体的那种问题，所以他也继续被允许参加女子比赛。那你说这怎么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后啊，我们不要分男子组分女子组了，我们就分两组，是用睾酮水平来决定，就是用睾酮，这是最科学的办法了嘛，对不对？我们用，先不说这个睾酮敏感度的问题，我们就大家先假设测睾酮很科学，以后取消所有的男子运动比赛、女子运动比赛，我分的是高睾酮跟低睾酮这两组。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可能在睾酮水平高的那一组里面是有一堆女孩子去参加，然后在低水平那边也有一堆男孩子去参加。那你觉得这样的比赛会不会更加公平呢？而且啊，我们也不要以为一个表面性征是女性的选手啊，她由于有 DSD， 也就是说由于她身上有 XY 染色体，又或者由于她的睾酮啊，浓度比较高，高到了达到男性标准，她就必然战无不胜。肯定不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林玉婷跟哈利夫应该是一出道就赢到现在才对，是不是？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你看林玉婷2020的东京奥运的时候，她是到了八强赛就出局了，而哈利夫在东京奥运是四分之一决赛，也是八强赛就已经出局了。那么如果说他们的 XY 染色体跟他们的睾酮浓度真能够给他们带来必胜的这个法宝跟能量的话，他应该那两次比赛在上一届东京奥运都已经拿了冠军才对啊，结果并不是这样子。但是反过来讲，我并不是反过来想说一个有 DSD 的女性选手或者睾酮浓度比较高的女性选手不一定会表现比较好。在2014年的时候，还有一份研究是研究 DSD 跟女子，也就性别发展异常跟女子运动关联的研究，结果发现啊，全世界的女子田径选手每1000个人就有7个是具有 DSD， 比例是一般大众的140倍。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情况下，你找1000个女孩子出来呢，有 DSD 的情况呢，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到了田径比赛里面，就发现1000个女田径选手就有7个人是有这个性别发展异常。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DSD 或者有 XY 染色体成为了这些田径选手的一种天赋，那么 于是这就来了另一个问题了，什么叫做天赋呢？要讲公平的话，有的人天生下来血红蛋白就比一般人多，所以他跑马拉松或者是公路自行车赛那种考验耐力的比赛，他就比我们一般人好，那这公平吗？因为他天生下来血红蛋白就比较多。比如说一个人天生下来他身上就有一个女性就有 XY 染色体，一个女性天生的睾酮浓度就比较高，那这个东西跟血红蛋白比较多，这些能不能相提并论呢？那么甚至你比如说像菲尔普斯啊，就我们这回比如说谈中国的游泳名将的时候也有产生了争论，就牵涉到美国的飞鱼菲尔普斯。这个菲尔普斯是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是历史上拥有最多奥运奖牌的人，总共有23面，非常夸张。那你看菲尔普斯啊，他也是有天赋异禀的。他的天赋异禀首先呢就是比如说他有双关节，那双关节是很多游泳选手都有的情况。那双关节你不要顾名思义以为真的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关节，不是这个样子的。所谓的双关节，我们要看关节到底是什么。关节简单讲就是你的骨骼加上韧带，你想象就像两根棍子，你两节骨头就像两根棍子，中间有个韧带像橡皮筋一样把你绑起来，把两个骨头捆绑起来。那这个韧带呢就会限制了你的关节的活动。如果你是双关节呢，那意思就是你的骨头的末端像是圆的，像两个球，而这个固定这两个骨头末端这两个圆球的这个韧带是很松的，有的人甚至没有。那结果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平常手指啊，我们一般人啊，你的这个关节扭动的范围是有局限的，你不可能过动扭，否则你就会扭断。但是拥有双关节的人呢，他的关节的活动就特别灵巧，尤其灵巧，这就叫双关节。并不是你多了个关节，而是你的关节是能够双向弯曲的意思。而这个菲尔普斯呢，他就是有双重关节，事实上很多游泳选手都有。那么菲尔普斯呢，不光是有这个双关节，他更重要就是他有203公分的超长的背展，两只手打开是就他比他身高还高，我记得他身高是190多吧，然后他两手张开呢是203公分。那你说这是不是很夸张的？他的乳酸分泌量只有我们一般正常人的一半，所以他疲劳复原的速度也比我们快。那你说这公不公平呢？我们要做游泳选手的测试的时候，要不要检测一下他们的乳酸含量呢？如果一个人乳酸分泌量不到正常人的某个标准，我们就不允许他去参赛，否则就不公平呢？那你再去看博尔特啊，牙买加的这个飞人，博尔特呢有 1.95 米的身高啊，那他的步幅就变得非常大。那么那这公不公平呢？但是他尽管有这样的天赋，但是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如此高大的田径选手起步的反应通常大家都觉得比较慢，但是他没慢到多少，他通常100米，你比如说他跑头10米出来，他就已经开始超出别的选手了，一起竞跑的选手。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从小他利用了自己的身高同时注重力量的训练，才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也就是说你光靠天赋还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半天，我想说到底什么叫做公平跟天赋。我们所有的运动赛事里面最麻烦的一点就在于这个问题，所有的比赛体育比赛我们都讲要定规则，要公平，所以男的跟男的玩，女的跟女的玩，我们要有公平的规则。那么但是问题是，假如一个人身上他的睾酮浓度比较高，或者一个女孩子有 XY 染色体，这个事情我们应该当成是一种不公平，因为他跟一般女人不一样了，还是说他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是因为他这是他的天赋？我们在运动比赛之中，我们尤其是奥运会，我们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更卓越。那所谓的卓越就是追求一个人体的极度的表现。那么这时候我们都承认一点，在运动赛事中尽管后天的努力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但天赋占了很大的成分。那什么叫做天赋呢？像我刚才讲的，红血球浓度高，血红蛋白比一般人多，你的乳酸分泌量 比别人多还是比别人少，你有没有双关节，你的各种的身体的先天的条件都会使得你在这项赛事中可能比一般人更突出。那么请问这公平吗？如果我们要追求绝对的公平标准的比赛的话，那最好的办法或者唯一的办法只能够是让所有的复制人来比赛，就一个人他去复制出无数个人出来，然后让这些被他复制从他身上复制出来的人一模一样的人去比赛，那么我们比的纯粹就只是你的后天的锻炼跟技巧的掌握，大家要把先天的身体的差异完全扯平，是不是这样子呢？有这样子是不是就比较公平比较公正呢？如果说我们异于常人的事情就不能接受的话，那这个世界上面还会有运动天才吗？好，那么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它不只是一个男女争论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我们很基本的对于运动比赛的公平性的理解，它甚至还涉及到一个全球的经济发达差异的问题。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个现象啊，就是为什么每回我们说出现 DSD 问题的这些女性选手有争论的这些选手啊，女性选手产生争论，比如这人其实是个男的，那为什么也来参加女子组比赛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发现这些选手就是患有 DSD，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份报告，1000个女田径选手里面就有7个是有 DSD， 有性别发展异常。那性别发展异常这件事情啊，在世界范围内很多地方都是当成一种疾病来治疗的，就认为它是一种，尤其是异常，所以它是一种病。我们一般人不太考虑这是一种天赋，也不太考虑这种个案其实是普遍存在，因此是我们必须接受的自然现象。我们一般都会觉得你的身体上，如果你长成一个女孩子的样子，但是你身上却有 XY 染色体，这其实是一种病。那这种病可以治疗吗？是可以治疗的。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得到这种治疗呢？那当然是你从小就被发现有这种问题，而且你知道这种问题是种医学上可以处理的问题，然后你又有资源，至少你住的这个国家或这个地方有资源有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好，问题就来了，通常都是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发达国家，他们对这个东西比较有意识，他们也比较有这种资源来让一个小孩子从小就这个父母觉得这孩子不对劲啊，长得是个姑娘，但怎么很多时候你觉得他这个好像又像男孩子一样那么强壮呢？那么这时候带他去做检测，结果检测出来哦他是 DSD， 然后就可以更早医治他，使得他后来开始变得更像个女生。那么但是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度发达国家的话，这个问题是不会被很早发现，就算被发现也不被当成是严重的生理问题，就算是有认为是严重生理问题也没有资源和方法来治疗它。因此历来啊，在这些国际赛事上面你会发现像我刚才说的来自南非的塞曼亚，或者印度的女将昌德，来自第三世界地区或者比较低度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更多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所有发达国家就不会有，而是说在第三世界这种情况就更加多。那因此到最后我想讲的就是，我们针对现在的这些事情啊，不要人云亦云的说现在都是男不男啊女不女啊，说什么一堆跨性别选手来参加女子组比赛不公平啊。特别是今天当我们看着杨柳对上哈利夫的这场比赛啊，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来看，不要轻易的下判断。我想说的是，我们在生理上决定一个人是男是女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它其实相当复杂，它不是所谓文化上你的心理上你认同自己是男跟女的问题，而是在生理上我们怎么来决定，其实现在科学界都没有100%的判定的标准，无论是睾酮浓度也好，无论是这个 XY 性染色体也好， 都还存有很大的可争议的空间。那么另外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种天赋的时候，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说我们觉得这不叫天赋，这是不公平？那么但是如果我们要公平的话，我们公平该追求到什么地步为止呢？我们对这个血球蛋白要不要有一个公平的追求？对这个乳酸的分泌的量要不要有个公平的追求呢？我们又该线把这个标准线画到哪里为止呢？如果要追求绝对的公平的话，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能用复制人来比赛呢？这都是有待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好，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的留言。哦，对，上回讲孟加拉啊，有些朋友说这个好像还意犹未尽，那么简单跟进一下啊，最新的情况就是这个尤努斯，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孟加拉广受尊敬的这位人物，终于回到了达卡，那么已经宣誓就任了孟加拉的看守政府的总负责人，他们其实正式名称叫总顾问，因为在孟加拉的看守政府传统里面呢，各级的部长都不叫部长而叫顾问，总理也不叫总理而叫总顾问，他兼出任这个总顾问，大家对他是寄以厚望。可是我想说也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孟加拉的政治局面相当复杂，上次我讲的这个阿瓦米利克人民联盟啊，好像是完全溃败了，他的总理哈希纳出走，然后剩下的很多官员议员呢，那么现在也都被人要拆他们家，要清算，觉得他们是坏人。那么结果现在出来的最大的政治势力就是长期处于在野位置的民族主义党，而民族主义党的这个卡利达奇亚已经被放出来了嘛，那么现在声势大涨。但是接下来也有很多人会认为啊，这个民族主义党也是个老面孔，过去也曾经执政过，也一样没怎么干好。那么很多孟加拉的青年，这回去示威的青年就觉得要展开一个新局面，但是所有的新局面都不是从真空之中开始的，都是在旧有留下的基础上来进行的。那你的基础就是这几个大党在这里，那你怎么可能完全甩开他们去重组新政党，重组新的政治势力呢？恐怕是很困难，接下来这个选举。第二，这个民族主义党上次我也讲过，一向是比较亲巴基斯坦，而且他这些年啊，在野期间也有一种越来越右倾，甚至被人认为向极右翼发展的倾向。因此在这一次的蔓延全国的孟加拉的骚乱当中，就出现一种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有一部分的示威者跑去针对，我们要讲过孟加拉是个穆斯林国家，但是孟加拉还也有很多，因为它紧邻印度，所以还是有许多的印度人在这里呢，就印度裔的人 Hindi， 他们信仰的是印度教。那么结果他们跑去这些印度教，要烧这些印度教，要去破坏这些印度裔人居住的地方，主要就是他们认为啊，过去的这个哈希纳率领的这个政府啊，是亲印度的，是印度的傀儡，那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这叫真正独立，就是独立于印度。而这个民族主义党呢，他底下就有很多人就是这么想的，那么因此这里面也带来一些衍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为什么昨天呢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就印度外交部宣布要把驻孟加拉的大使馆和几个城市的领事馆的非必要人员撤回印度，就是免得他们留在孟加拉被孟加拉人针对啊。可是呢，我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在孟加拉呢，也有一些青年的穆斯林主动跑去手牵手着围绕那些印度教的寺庙，以及围绕这些印度裔人的 Hindis 他们的住宅区，主要就是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伤害。那么这时候我昨天不是还讲到吗，孟加拉警察很多在罢工，所以很多警察就是空的，所以很多人就去放火搞事儿。 那么又有很多人呢围绕着这个孟加拉的一些的国安部门在等着里面的一些人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讲过，哈希纳执政的这过去15年里面，有许多反对者，有许多意见分子，他们是失踪了，去了哪呢？不知道。结果这两天就发现有些不见了八九年的人重新回家，大家就说原来都是被关在黑牢里头，于是就跑到那些政府场所想去冲进去，想去等里面的人出来。那么你可以想见这个街头的秩序还是很混乱。首先孟加拉是要很依靠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那这警察罢工啊，警察都不见了，怕被报复嘛，怎么办呢？那么这两天呢，就看到很多孟加拉的青年学生，就是参与这场反政府运动的这些学生，现在出来主动承担了警察的工作，在这个街头指挥交通，维持秩序。啊，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还很难讲。好，然后我们回应一下别的一些朋友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就讲到泰国呢，比如说这位朋友叫缪斯女神与阿波罗，你说道长下期选题有了，可以把目光转向另一个亚洲国家泰国。今天泰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定，宣布解散第一大党前进党，主要领导层10年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对，这个事情也蛮严重的，但是我觉得我记得以前我在老节目八分讲过几次泰国，现在这个事情呢是严重，但是也没有我们表面看的那么严重，我还没打算专门去讲，这是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我简单讲一下，泰国第一大党就是他的议会第一大党，就是前进党，而前进党根据他的得票啊，以及他受到选民支持，本来是应该有资格组成政府的，但是受到泰国的军方以及保守派的种种阻挠，破坏掉了他们组成政府的这个资历。然后泰国的主流建制派就跟原来的反对派啊，就我们熟悉的他姓所创办这个卫泰党结合起来，这个卫泰党被人认为是背叛了人民，因为主动投靠了这个军政府政权。因为现在这个政府我们知道是当年军事政变上台的嘛，而泰国的军事政变的历史可长久了，很多泰国人都开玩笑，他们的军人呢跟别的国家打仗不行，但是搞政变那是第一流的。好，那这个前进党呢，他的党魁就是非常年轻，在泰国人气很高，极有魅力的皮塔，他跟党内的11个高层被判10年内不准参加政治，而且整个政党要解散。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泰国的最高法院，也就是他们的宪法法庭裁定，他们是冒犯了君主，而且引发了王室和人民的对立，试图推翻泰国的根本体制，也就是君主立宪体制。那为什么宪法法庭会做出这样的判决呢？是因为这个前进党啊，在前年竞选的时候啊，就提出要修改泰国一条很恶名昭彰的法，叫做冒犯君主罪。那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冒犯君主罪啊，实在是范围太广，定义太模糊了，动不动你就会犯罪，他们觉得这个是要修改。然后宪法法庭说，你提出要修改，那你就已经犯法了，就不行了。那这个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它是泰国刑法第112条，就明文规定，任何人诋毁、羞辱、威胁泰国国王、泰国王后或其法定继承人及摄政者呢，都可以判刑。那么但是问题是，哪些行为构成刚才说的诋毁、羞辱、威胁呢？那就好像不是说得很清楚。比如说曾经有两个人啊，他们在脸书上面发表过一些被认为对国王不敬的言辞，结果你知道被判多久？一个判了30年，一个判了28年。他就是在脸书上开他们现任国王的玩笑。好，2015年的时候，曾经有民众也是在脸书上嘲笑国王的一只狗，这只狗叫通丹，嘲笑这只狗，都被判刑，判了37年。就你别对王室不敬，是包括他养的狗你都不能够拿来嘲笑。好，2015年的时候呢，美国驻泰国的大使啊，跟外国记者提到，美国政府啊相当忧虑啊，这条罪呢动不动就判人是又很漫长的监禁，是不是侵犯了言论自由呢？这个 然后那美国人又来了，又来干涉内政，所以不能说这个美国完全没有一丝关系啊。结果泰国警方就发表说，这个大使你已经犯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担忧冒犯君主罪会不会太过夸张，侵犯言论自由，你这么讲就本身已经是冒犯君主了。不过好在美国大使毕竟有外交豁免权，没事儿。好，再到今年一月份啊，泰国有个男的，他被判冒犯君主罪名成立，结果你知道又被判了多久吗？判了50年。那么这个罪可以说呢，他判的刑罚的刑期是越来越长，因为以前呢，你冒犯君主可能是判三四年，结果判到今年为止是直接判你50年。所以这个前进党呢就觉得这是太不像话了，要修改。那由于他提出修改，所以他当然也犯法。那么他犯法，那就你整个党给我解散吧。好，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事儿没那么大呢？是因为啊，泰国历史上解散政党这件事情，被法院判处解散政党这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解散过好几回了。人家已经很熟练了解散的。你就拿这个前进党来讲好了。前进党啊，曾经有另一个政党叫做，就是这个皮塔，他原来不是前进党，他原来那个党我记得叫做未来前进党，他那个党就是被解散过，然后他再带着他的几十个党员一起加入了现在这个前进党，然后这个前进党大伙又一起推举他当我们这个联盟的党魁吧。好，那么现在呢，他下台，他们要解散，但解散他可以立刻组新党的，就90天之内还是60天之内就可以组织新政党，也就是说他们剩下来还有143个议员呢，是有时间组织一个新政党继续去议政。而且呢，经过这一轮之后啊，这个前进党经过这一轮，在泰国很多老百姓那里认为他们是受害的英雄，那么在下一轮大选的时候，说不定他的斩获会比现在更多。那么但是问题就在于接下来就会造成泰国以后更强烈的政治分裂。泰国政府跟泰国的司法系统现在这个做法，其实在我看来是有点不智的，你只会造成泰国更严重的接下来政治两极化，就是原来反对你这个军政府跟你现在这个君主的某种表现，某些表现的这些人以后恐怕会更多，也表现的会更加激烈，而将来重组成的这个政党它的能量可能会更大。那这看来我希望我的预测是错的，我们看看看着办吧。说到动乱啊，那也不能不想英国。好多朋友都叫我聊一聊最近英国的骚乱，那么其实英国的动乱啊我也想聊的，但是我暂时这些天恐怕没时间没机会去聊了。那简单的讲，英国的动乱在我看来就仍然是过去英国脱欧的核心基础的那批人，也就是一些英国社会这几年常常看到一些底层白人，在某方面跟美国有点相似啊。我记得我们国内比如说有些作家王邦就曾经写过一些书，写过书谈论过英国的穷人的问题，就英国的白人当中啊，有一批是处在社会底层，收入很低，在各方面的不被剥夺感都很强烈。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想办法解释我的问题来自哪里，那这个问题里面很容易，当一个人遇到问题，首先你手指就指向外，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嘛，觉得这一生的不幸所有的问题都是其他人造成的，那他们首先能够指向的就是各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而这一次呢，假新闻，我们这些年非常熟悉的假新闻这件事情又在英国引起作用了。就英国前阵子不是有一个人进入了一个学生机构里面杀伤了3个小孩吗？那么引起震动，那这个人大家就说他是一个非法穆斯林移民，结果后来被发现他虽然不是白人，但是他可是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但是问题是假消息传出去影响力就很大，而且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底层社会的人是不愿意相信主流传媒的报道跟政府的宣布的，那么因此这个源头就蔓延出去，这个消息源蔓延出去就引起这样的骚乱。 关于英国这个暴乱，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聊。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啊，我注意到有一些华人朋友啊，特别是香港人朋友，在移民到英国之后，我觉得那个态度很奇怪，他们居然会为这样的暴动叫好，他们觉得好像完全不记得自己是移民，就相当于在美国也有些很多华人移民觉得美国的反非法移民或者反移民运动是很值得支持的，好像浑然忘记自己也不是白人，自己在这些白人眼中也不是，也是外来人口，你自己也是移民一样，真没把自己当外人。这个现象我觉得更加有趣，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聊啊。那么关于上回我稍微提过的饭圈问题啊，那么也有一些朋友有留言回应，比如说像 Melody Lu Yi Ming， 你说关于陈梦夺冠还不被某些国人认可，这种大家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不要太当一回事，只要有言论自由，各种喜好各种言论，我想国外也是这样，不要动不动就说是中国特色。另一位朋友薛凡高，你就说到所谓饭圈问题在政治和宗教领域也会找到对应的症状，为什么会用一个本来用于指代追星群体的中性词作为弊病集合的代名词，是追星本身就有问题吗？嗯，这真是个好问题。然后呢，德峰你说这次的奥运会真是越看越提不起精神，微信好友圈中啊，充斥着各种对他国运动员的阴阳怪气与蔑视，对我国运动员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方式赞誉，感觉大部分都喊打喊杀，不说在看奥运，你还以为他们在看什么叶问之类的打鬼佬的电影呢。好，我综合起来讲讲啊。那么首先关于陈梦夺冠引起这么多的现场的反应，这种事情是不是国外也会有呢？印象中比较少见。你就拿这一次这场比赛，我正好有很要好的朋友当时就在现场，他说他当时是震惊呆了，就看到满场很多中国人就一起骂这个陈梦，给他喝倒彩，一起帮这个小沙去打气。然后呢，他说他当时啊，他身边坐的外国的球迷也在看，他们都呆住了。然后他就问我这个朋友说，哎，这个场上是不是那个陈梦那个人是不是不是中国人啊？他们没看懂，我不要解释，都是中国人。然后他们说，哎，这个奥运会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运动员比赛，那你们都是中国人在得，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他们也看呆了，有点懵，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想讲啊，这个就上回我也说了，我为什么会把这个问题跟我们这一次看到的很多的对他国运动员的一些的态度我会相提并论，所以我觉得背后的心理的结构是很类似的，情绪的结构很类似，这种情绪结构我们现在简称为叫做饭圈啊。那是因为在明星的这个粉丝集群体之间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情况，在过去这么多年选秀节目我们都看过。这种结构简单的讲是什么呢？就是不承认有任何外在的标准，以及不承认有任何外在的体面的规范，一切都是以我所爱的那个人或者我所爱的一个对象，无论他是一个人个体还是一个集体，以这个东西为主为绝，价值来一切的价值来源。讲好像比较抽象啊，具体点说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在运动赛事当中，通常在体育比赛里面啊，我们是有些客观标准，比如说大家根据规则来比赛，那谁表现好谁表现坏是能够比得出来的，否则就不要比了嘛，对不对？那尽管有的选手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比如说我是某个选手的球迷，我是某个俱乐部的球迷，那么我在看比赛的时候我也必须接受我喜欢这个人或者我喜欢这个团体他会输的这种情况出现，因为这叫做技不如人，对不对？所以在英语里面呢，传统上面就算以前他们耍剑决斗啊，都常常会讲一句话叫 May the best win， 就是双方对手会说我们但愿这次比赛是公平的，看是最好的人能够胜出能够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饭圈文化里面，在明星选秀节目里面，歌手选秀里面，我常常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接受我喜欢的这个人他会输，而一定要在这个情况下要把所有赢的人都臭骂一遍。然后跟着呢， 那你唱歌比赛分高下恐怕还比较难，但体育比赛分高下相对的就容易得多，一目了然的多，但也都一样不能够接受。那同样的，在这个国家与国家的运动赛事的竞赛中也是一样不能够去接受，而且任何其他国家输了的话，或者其他运动输的话，由于我们也不会同情他，觉得啊你输了，我们要有君子风度，我们也不在乎这个体面。比如说以前中国人常我常讲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来讲，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己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那么现在也都不是这个样子的。但问题又来了，这个东西其实也比较复杂，应该另开一集讲，但现在简单讲，就我所喜欢的这个对象，这个选手，这个歌手，或者这个国家，或者这个集体，我是被他什么特质来吸引呢？是不是有些很好的品质让我关注他呢？如果你从运动赛事来讲的话，就我如果喜欢这个选手身上具有某种品质，他的比赛的风格，他的能力，他的技巧让我非常折服，那如果说我爱的这个选手今天输在另一个人手下，就算我觉得遗憾，我也必须承认另一个选手也具备了相同的或者相当的能力，甚至表现得更加好，这是应该能接受。如果我所喜欢的是一种特质体现在我所喜欢的这个选手的对象身上的话，那么我就应该能接受其他选手出现了这种特质而且表现更好，是不是？但为什么现在不能接受呢？这就是因为我所喜欢的东西并不是，我并不在乎我的对象身上有些什么，我爱的这个国，我爱的这个团体，我爱的这个人有些什么东西吸引我，有些什么理由让我爱，重点是在哪呢？全在我爱就够了。我可能一开始是被某些特质吸引，但是后来很快的就变成跟我所喜欢的这个选手没关系，跟陈梦没关系，跟小生没关系，跟谁都没关系，只跟我有关，他是我的，他是我要的，他是我们的，而我就是对的，我就是胜该赢的，我就是美好的。所以这个东西讲到这里，我想说饭圈这种心态的根底其实是什么呢？是一种极端自我的个体放大出去，它是一个我的放大。我们与其说我很爱一个偶像，很爱一个明星，很爱一个运动员，倒不如说我是很爱我自己，而我在任何时候都该赢，我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我在任何时候都是美的。所以就如果这种价值我否认掉外在的某些品质，比如说一个人打球打得好不好，他具有客观标准，我否认掉某些外在的规范，就这些外在规范都能够被我所凌驾，那这就是这种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一切的规则，一切的体面，一切的传统的礼仪讲究，一切的胜负标准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我有没有赢，我好不好，我对不对。哇，坐着坐着又天亮，天大亮了，不能够再讲下去了。那么说到最后，那么送首歌给你听吧。如果以前听我的八分节目的话，大概记得我介绍过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啊，是一个英国音乐人，不过现在已经移民美国了，叫安诺尼啊，安诺尼。这个人原名就叫做 Anthony， 后来改名叫做 Anthony， 也就是说他就是一个 transgender。他原来他是一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但他认同自己是女性，所以平常是做女性装扮。他比较形象很特别，常常过去理一个光头胖胖的样子，这身材比较胖，很有趣的一个形象，那么很酷的一个形象。他的歌声非常特别，因为他的生理性征是男性啊，所以他的歌声是男性的声底，但是出现一种很脆弱很娇柔的表现方法。那么这位 transgender 歌手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人。那么最近我注意到他去跨刀帮忙另一个我的啊，这是我的偶像之一，帮忙他的新的音乐去跨刀。那这个人是谁呢？我说这个偶像，哇，这个可是个老前辈了，就是现年77岁的劳里安德森。劳里安德森是 我很年轻，我很喜欢剧场表演艺术的时候，启蒙我、引导我认识表演艺术、剧场艺术或者先锋艺术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家。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1970年代的纽约的某些的先锋剧场圈、先锋表演剧表演艺术圈的一帮艺术家，比如说像 Robert Wilson 等等。那么 Laurie Anderson 就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他这个人很特别，他又是一个音乐人，他又是个行为艺术家，又是个表演艺术家，做各种的先锋艺术。那么每次有什么新媒体出来他都会去用，比如说最早有 CD-ROM 的时候，他用 CD-ROM 做艺术作品，他也做了很多的各种的影像艺术，也写了很多的文章。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一本艺术杂志，就是艺术论坛 Art Forum， 那是七八十年的 Art Forum， 我觉得那时候 Art Forum 还是非常先锋，非常有爆炸力，跟现在相当不一样。而那个时候 Laurie Anderson 就在 Art Forum 上面是个专栏作家，他是身上有太多武器可以用的一个厉害的艺术家，还画过地下漫画，他还给自己发明一些新的乐器。他曾经写过一首交响曲，那是他早年60年代的成名作，那首交响曲是用汽车喇叭来演奏的，找一堆汽车喇叭来演奏，这个很夸张吧。好，然后他以77岁高龄啊，在今这个月的8月30号要出一张新的专辑唱片，叫 Amelia。这个 Amelia 是什么样的一个专辑呢？我看这个预告啊，原来是要讲一个很重要的美国女性的故事。这个人叫做阿梅里亚·埃尔哈特 ，Amelia Earhart。阿梅里亚·埃尔哈特，我们大部分今天的中文都不会很熟悉，但她在美国可是个文化偶像啊。说起来，其实是上世纪初的夜出生的一个人了，他是全美历史上第一个，人类史上第一个独自开飞机跨过大西洋的女性。她是一个女性探险家、女性飞行家。就在飞机在上世纪刚刚开始出现，然后做各种探险活动时，她积极投入，创了很多世界纪录。而且当年美国的女权运动的主要的政治组织全国妇女党里面，她是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其中一员。她1937年好像才40岁不到的时候，她要做一次环球的开飞机的航行。那一次飞行，她从美国的迈阿密出发，飞到南美洲，从南美洲跨越大西洋到了非洲，再从非洲跨越印度洋的一半去了印度，再沿着飞下去，一直飞到太平洋中间的时候消失了。那这成为一个直到今天都还在美国一部分人那里成为一个传说跟神话的事件。就这个人，这个他们的女英雄到底去了哪里了呢？有出现了各种阴谋论，比如说有的人说他是后来坠毁在太平洋中间被日本人控制的岛屿，说是被日本人杀了。那么甚至有人言之庆庆的说有他被处决的照片，被日本人以为他是美国间谍。那么也有人说他真的是美国派去的间谍，秘密潜伏起来了。有的人说他其实根本没死，早就化名回到美国，这都是阴谋论。反正这个是很神奇的事件，直到今天真相都不是太清楚。那这个飞机的残骸在大洋之中也始终没有下文。那么前些年好像说有人找到残骸，但是在4300米的海洋深处发现有这个残骸，但是不敢肯定。那这个 Amelia Earhart 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女性人物。那 Laurie Anderson 这个新唱片就是一个概念专辑，去讲述这样的一个飞行员的故事。8月30号才出的专辑，但是这两天已经出了一个单曲先行出来。这个单曲叫做 India and on down to Australia， 意思就是从印度走向南方下去澳大利亚。那么大概这首歌啊，讲的就是这个飞行的这最后一几段的这个旅程。而在这首歌呢，你就能够听到果然是具有一些印度音乐的色彩。然后说回阿诺尼，就在里面也出声演唱，你就能够听到那个很奇特的男声，那个声音就是来自我刚才说的 transgender 歌手阿诺尼。 我们来欣赏这首 Laurie Anderson 创作 Aloni 献身的这个 India and On Down to Australia。 Place to land, no place.